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1998年的世界杯上，大卫在英格兰与阿根廷的比赛当中被罚下场，从那以后他一直备受媒体的指责与煎熬，所以他十分渴望去美国同维多利亚待在一起。当时维多利亚正随同辣妹组合在美国巡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卫第一次告诉我们维多利亚怀孕的消息。那一阵子媒体对大卫几乎是痛下杀手，而且是毫不留情，至今我仍然无法相信他们曾经那么残忍地对待大卫。不久我们又再次接到了托尼·斯蒂芬斯打来的电话，他说大卫跟他联系过了。大卫跟他说，想把我们送到外面去待上一个星期，避避风头。我们都很高兴他的提议。不过，没人感到诧异，因为这就是大卫一贯的做法。即使在他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也会想到我们。然后，我们就向托尼打听大卫的日程。他说，大卫会在本周六晚些时候从美国回来，并且打算直接去曼联报道。一想到他回来时会受到怎样的礼遇，我们都感到有些头皮发紧。所以我们告诉托尼不要劳神为我们安排什么度假的事情了，因为我们要在大卫刚刚回来的几天当中陪着他，保护他，不让他受到狂风暴雨的袭击。几天以后，我们就在机场再一次见到了大卫。我们甚至还把他的两条小狗也带上，一起去接他，因为他们总能让大卫开心。幸亏在机场上警察阻断了人群，我们才得以有一条通道可以快速通过。尽管如此，我们在通过海关的时候还是被几位摄像记者追着拍。不过我们到底还是顺利通过了。大卫和桑德拉跳进一辆路虎揽胜，我则开着自己的车子跟随在后。车子开到一个加油站，我们都停下来给车加点油，再给自己弄点吃的。这时一大群小孩子跑上来围住大卫，他们对大卫都非常友好。显然他们没人怪大卫是英格兰在世界杯上的有罪之臣，恰恰相反，他们还夸奖他为英格兰所做的一切。别小瞧这些话，对于大卫和我们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最后大卫给他们签了几个名，人看上去也振作了些。然而返回曼彻斯特以后，我发现事情还是有点不对劲儿，所以那天晚上我又跟大卫做了一次倾心长谈，发现原来他在为报纸上报道的东西苦恼不堪。爸爸，我无法相信他们想把一切都怪在我的头上。儿子，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你所要做的就是走出去，到球场上去证明给他们看是他们自己搞错了。可是你看到报上登的那幅画了吗？就是我的肖像被挂在绞刑架上的那一幅，就挂在大酒店的门口。 我实在不敢相信。是的，儿子，我看到了。不过他们都是一些白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胡言乱语什么。你必须努力地忘掉这一切。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是你必须尽力地这么去做。我和你妈妈永远都会在这里帮你，这个你是知道的。不要太为这些事情感到难过了，振作起来。大卫跟我说，他在美国的时候，福格森给他打过几个电话，对他非常不错。福吉痛斥了霍德尔，说他根本不应该那样处理事情。大卫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福吉还跟大卫说，现在回家来吧，大卫，我们会照顾你。你一回到这里，事情就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大家会一直支持你，替你照应一切的。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第二天早晨，我们醒得都很早。大卫已经由福吉批准多休了好几天假，所以今天他必须赶回去参加赛季前的首日训练。我们一起围坐在早餐桌前，大卫看上去仍然显得憔悴失神，一副心烦意乱、心不在焉的模样。看到他这样，我们的心都快碎了。怎么样，伙计，你还好吗？我问大卫。不太好，爸爸，我真的觉得很紧张。这是我们头一回听他在训练课开始前说这样的话。他担心一切，队友们的反应、曼联的反应、媒体反应以及球迷的反应。儿子，你现在就到克里夫去，到更衣室里去，相信我，队友们会欢迎你的。我们朝窗外望去，只见下面还站着20多名摄影师和记者。我们心里都清楚，迟早要面对他们，所以都做好了准备。不过，大卫说他想开上他的保时捷去，而那辆保时捷当时还停在车库里，所以我就先下楼去移开挡道的那辆揽胜，好给他的保时捷腾出一条通道来。我正在那里倒车，大卫就已经冲了出来。他去开了车库的门，然后跳上保时捷。可是那辆车就是发动不起来，他试了总共10多次都没能成功。而此时他的周围围着整整一圈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镜头，闪光灯对着他闪个不停。天哪，你能想象出他当时有多么尴尬，简直是无地自容。最后大卫不得不放弃那辆保时捷，他跳下那辆车，坐到了揽胜副驾驶座位上，让我开车送他去训练场。我们离克里夫越来越近，大卫 却变得越来越紧张。看来，他实在是很担心他的队友们会怎么说。这个念头不停地折磨着他，使他心烦意乱。大卫，放心，他们不会有问题的，他们都是你的朋友，一定会支持你的。5分钟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训练结束以后，大卫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不再紧张，看上去精神多了。怎么样，棒极了，爸爸，我很喜欢。你能相信发生了什么吗？我一走进更衣室，他们所有人就都开始往地上俯冲，还一个个的都翘起了小腿。我就站在那里只顾着哈哈大笑。瞧，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动作，更衣室里的玩笑就让他恢复了正常。我们在大卫家里一直待到周末，每过一天他都会恢复一点儿。记者和摄影师队伍开始逐渐缩水，大卫也越来越恢复了自信。那个赛季首场比赛上，他终于完全恢复到了原先状态，那是在老特拉福德举行的曼联对莱切斯特的比赛。和往常一样，我们跑去现场看球。尽管我们心里一直打鼓，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媒体依然对大卫充满敌意，所以我们无法预知球迷对大卫的反应。虽说他自己感觉好多了，不过他也无法判断自己会受到怎样的礼遇。还好，当他走出通道，进入沐浴在八月阳光下的球场上时，老特拉福德的球迷们全都开始齐声高喊着他的名字，还对他报以欢呼。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其感人的时刻。不过，老话说得好，足球是圆的，所以你永远也无法预知比赛当中会发生些什么。这场比赛就是如此。一开始，莱切斯特竟然以2-0领先曼联，直到后来才由特迪·谢林汉姆接大卫妙传头球破门，为曼联扳回一分。比赛进行到第94分钟时，曼联获得了禁区外的一个任意球，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只有一个人会来主罚这个任意球，那就是我的儿子大卫。老特拉福德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老特拉福德也从来没有这样充满了热切的期待。不用说，大卫直接破门了。他罚的任意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绕过人墙直奔网底，他为曼联再下一城。整个球场就像炸开了锅，